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七行。讲义呢是讲义三的第五页。不二现行，现在在解说佛的总别功德。上次已经讲解了佛的总德最清净觉，今天讲解佛的别德。不二现行，丙二是世尊总别功德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丁二是别德，分别解说佛的21种功德，来全表总德。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悟一名自利德，说明四种佛的自利功德。在这里的分科为自利德，是依据无性菩萨摄大圣论释而做的分科。可是在下面我们解释佛的21种功德的时候，有引用世亲菩萨、无性菩萨、金光菩萨还有真谛三藏的解说，所以除了无性以外，其余各家的解释呢，就不一定是做自利德来解释了，也包含了利他德的解说。所以这里的自利德只是照无性菩萨的分科来解释的。又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己一，第一德。不二先行，无性菩萨说，这是说明佛的智慧功德。在《摄大圣论》中，无着菩萨说是于所知一向无障转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十项。世亲誓云，即是于所知一向无障转功德，非如声闻独觉智亦有障亦无障故。解云，且如天眼三千界内无障，外即有障，于皆准此。所知在这里呢，是指我们所认知的境界。世亲菩萨解说不二现行，就是说佛的智慧在一切的所知的境界上活动，都没有任何的障碍。这一种功德称为不二现行。佛的智慧与声闻独觉二圣的智慧不一样。二圣的智慧在所知的境界上，有的时候会有障碍，所以文说亦有障。在所知境上，有的时候呢没有障碍，所以文又说亦无障。亦有障亦无障就是二现行，有无二现行。佛的智慧在所有的所知境上都没有障碍，所以佛是不二现行。圆策法师在著书中举了天眼通为例来说明。譬如说二圣的天眼通能见三千大千世界之内都没有障碍，这个就是亦无障。 但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二圣的天眼通就有障碍了，看不见了，所以这个是意有障。佛的天眼通能够见到一切世界都没有障碍，所以佛是不二现行。好，那么其余的神通也都如同天眼通一样，二圣是亦有障亦无障，佛是一向没有障碍，所以佛是不二现行。这个是释经菩萨的解释。一无性论有二复次，初同释经，后复次云，或二处现行，此中无有。二处自有两说，一云前曰得通者说，今二处曰未得通，于内外处皆有障行，佛无此故，不二现行。或可二处如佛地论，生死涅槃以为二处也。依无性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的解说，有二复次，有二复次的意思就是说有两种解说的意思。经论中提出一些见解的时候，通常呢是以复次两个字做开头，所以有二复次就表示说有两种见解的意思。初同释经，无性的第一种解说与前面释经的解说相同，都是依得神通者的譬喻来做解说，所以呢就不再重说了。后复次云，后面的第二种解说无性菩萨是这样说的，或二处现行，此中无有。圆策法师对无性的第二种解说他又提出了两种解释。圆策的第一种解释是依未得神通者与佛的神通来作为譬喻来解说，或二处现行，此中无有。未得天眼通者，他不论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或者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外，这内外二处他都没有天眼通，能看见天眼通的境界，因此没有得到天眼通的人，他对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二处都有障碍。而佛的天眼通与三千大千世界的内外二处都没有障碍现行，所以说佛是不二现行。意思呢是内外二处障碍现行在佛的智慧中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没有得神通者呢就譬喻是凡夫，凡夫对于内外二处的所知境界都有障碍，而佛对内外二处的所知境界一向没有障碍，所以凡夫对于内外二处所知境的障碍在佛的智慧中都是没有现行的，因此说或二处现行，此中无有。这就是不二现行。圆策的第二种解说是以清光菩萨的佛地经论来解说二处。二处就是指生死处与涅槃处，佛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呢住于生死涅槃二处在佛的智慧中是没有现行的。这个就是不二现行，这是第二种解说。清光释云，显示世尊一向无障殊胜功德， 为诸一生著着生死，二圣圣者著着涅槃，如是二障，世尊无故。金光菩萨在佛地经论说，不二现行是显示佛的无住大涅槃。对于生死与涅槃都没有著着的障碍，这种殊胜功德。为诸一生著着生死，一生就是指凡夫，凡夫升起种种杂染的邪见，而著着于六道生死轮回之中，受用种种别异的异俗果报，所以称为一生。二圣圣者著着涅槃，声闻与独觉二圣圣者远离于生死中利乐众生的利他事业，而著着于涅槃。佛没有著着生死与著着涅槃这两种障碍现行，所以佛是不二现行。这个是清光菩萨的解释。如是诸论总有三说，一有障无障为二现行，二内外二处无智为二现行，三乐着生死涅槃为二现行。好，我们总和以上诸论所说，对于不二现行呢，总共有三种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是说，二圣的智慧还没有圆满，所以对于所知境界有的时候有障碍，有的时候没有障碍，这个是二现行。那佛的智慧一向没有障碍，所以是不二现行，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是指凡夫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二处的所知境界都有障碍，这个是二处现行。佛的智慧对于所知的境界内外二处一向没有障碍，所以是不二现行。第三种解释呢，是凡夫乐着生死，二圣乐着涅槃，这个是二现行。佛证得无住大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佛是不二现行。不二现行到此解释完毕。好，看下面的经文，去无相法，这是己二第二德。无性菩萨说这是说明佛的断德，无着菩萨说是于有无无二相真如最甚清净能入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一项，去无相法。世亲世云，为清净真如名无相法，去为去入，即是于有无无二相真如最甚清净能入功德。世亲菩萨解释去无相法说，为清净真如名无相法，清净真如没有有相与无相这两种相，所以呢称为无相法。真如是诸法中最殊胜的法，所以称为最胜。真如自性清净，所以又称为清净。去为去入，佛的智慧已能证入最胜清净的于有无无二相真如，并且也能使令其他众生证入真如，所以称为于有无无二相真如最胜清净能入功德。为此真如非是有相，诸法无性以为相故，亦非无相自相有故， 于此无相真如，最胜清净能入故。为此真如，非是有相，诸法无性以为相故，亦非无相自相有故。这是解释于有无无二相真如。二相就是指有相与无相这两种执着。为此真如，非是有相，诸法无性以为相故。这是说明真如的无有相。诸法是指依他起相，在依他起相上永远没有遍计所执相的自体性，就是诸法无性。而这诸法无性就是依他起相的真实自性，也就是真如。所以说真如是无有相，也就是无有遍计所执相的意思。亦非无相自相有故，这是说明真如的无相。依他起相的真实自性称作圆成实相，也就是真如的自体相，它是有的，所以是无相。真如既是无有相，又是无相，所以称为于有无无二相真如，也就是无相法。于此无相真如，最胜清净能入故。真如是最殊胜无上之法，远离杂染，自体清净。佛的智慧已能证入此最胜清净的无相真如，并且能够依此等流施设安立语言文字的影像教法，使令众生由文思修慧也能证入真如，是于此无相真如最胜清净能入。这是解释去的意思。解云：真如有其二义，一者最胜，二者清净。正智能入最胜清净二种境意，亦令他入，是故说最胜能入，清净能入。在原册书解释说，真如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说，一切圣人的功德都由证得真如而升起，所以说真如是最殊胜的法。第二种意义是说，真如的自体性是清净无染的，佛所证得的智慧能就近觉悟真如的最胜境界意与清净境界意，也能够令其他众生悟入这两种境意。所以在世亲的注释中说，最胜能入以及清净能入。无性两世初同世亲，后复次云：无住涅槃名为无相，无住生死涅槃相故。无性菩萨对于去无相法有两种解释。初同世亲，第一种解释呢，就如同前面世亲菩萨的解说。后复次云：无住涅槃名为无相，不住生死涅槃相故。第二种解释是以佛的无住涅槃名为无相法。凡夫执着生死，所以著着于生死，有生死相。二圣乐着涅槃，所以安住涅槃，有涅槃相。佛不住于生死相，佛也不住于涅槃相，佛安住于无住涅槃， 所以是去入无相法，这个是佛的自力功德。清光世云，显示世尊调化方便殊胜功德，为无相法即是涅槃，佛善了知三圣有情，随彼堪能调化方便，如实未说，并彼去证无相法故。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解释说，去无相法是要显示佛能够方便调化众生，使令众生去入无相法的殊胜功德。无相法呢，就是指涅槃。佛的智慧能够善巧的了知声闻独觉菩萨三圣有情的菩提种子，然后随顺彼等三圣菩提种子的堪能性，佛便安立相应的方便法门，如实的为他们说法，调伏度化三圣有情，使令声闻独觉断除烦恼障，去入无余依涅槃，又使令菩萨有情断除烦恼所知二障，去入无住涅槃，这个便是去无相法。如果照清光菩萨这样子的解说，这个就不是佛的自利功德了，而是利他功德了。如是诸论，总有三事。一者，真如名为无相，远离有无二种相故；二者，无住涅槃名为无相，不住生死涅槃相故；三者，三圣涅槃名为无相，以无色等十种相故。总和以上诸论，去无相法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世亲的解释，真如就是无相法，真如没有遍计所知相，是远离有相，真如有圆成实性的自体相，所以是远离无相，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是无性的第二世，佛的无住涅槃，无住生死相以及涅槃相，所以名为无相法。那么第三种解释呢，是清光的解释，三圣菩提所证涅槃是无相法，在涅槃中无有色等五尘男女还有身住灭相。那这以上呢是解说去无相法。再看下面的经文，住于佛住，这个是己三第三德，无性菩萨说是佛的恩德，无着菩萨说是无功用佛事，不修习住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二项，住于佛住。世亲世云，为住佛所住无所住处，即是无功用佛事，不修习住功德，为此住中常作佛事，无有修习。世亲菩萨解释住于佛住，就是佛以无所住为住处，无所住处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的意思，佛不住生死，所以没有功用心，佛不住涅槃，所以能够尽未来际不休息的做度化众生的佛事，由此故说于此佛住中常做佛事，无有休息。 这是世亲的解释。解云：无所住处者，谓无住涅槃；无功用者，谓不由功用作立有情事。故摄大圣第十卷云：佛无住为住者，生死涅槃无住为住，此即安住无住涅槃。诸事无功用者，不由功用作一切事，犹如世间牟尼天月。圆策书解释说，无所住处呢，就是指佛的无住涅槃。无功用呢，是说佛做利益有情的事业的时候，佛的心不需作意思维，而能自然任运的成就。所以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无性菩萨摄大圣论释》的第十卷中解说，佛无住为住，即以佛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为安住处，也就是佛住于无住涅槃作为解说的。解说诸事无功用者，即是说佛心不由功用而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譬如世间的牟尼宝珠。这个牟尼宝珠呢，传说转轮圣王有一颗牟尼宝珠，这个宝珠呢能够随顺转轮圣王的心意，这个珠子呢就能变现出一切的宝物、衣服、饮食等等的用品。天乐呢是指阿修罗琴，当诸天人想要听音乐的时候，这个阿修罗琴不需要弹就能够自动的演奏天乐。牟尼宝珠、阿修罗琴都没有心来做分别，可是呢他们能够应有情的心来利乐有情，所以牟尼与天乐都是比喻佛心是无所分别，而能自然任运的应众生的根基做利乐众生的事业，这样解释。无性是云：随所应恒正安住，圣天梵住，故名佛住。非如声闻要作功用，非如外道有住非圣。天住即是四种净律，梵住即是悲等无量，圣住即是空无相等。这是无性菩萨解释住于佛住的第一种解释。随顺佛在圣住、天住、梵住中相应的佛所乐住，在空无愿无相的圣住中，佛安住于无相住；佛在四种净律的天住中，安住于第四净律；佛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中，佛安住大悲心中，这个称名为佛住。我们在前面解释住的定义的时候已经解说过了。非如声闻要作功用，这是辨别佛与二圣度化利益众生的差别。二圣必须要先做功用，才能成就办理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佛不需做功用，即可应众生的机而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非如声闻要做功用，非如外道有住非圣。外道也可以成就天住与梵住， 但是外道不能够成就圣住。而在大智度论中说，三住之中，佛住、圣住，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三住中，圣住是最殊胜的。外道有天住，有梵住，但没有殊胜的圣住，因此说外道是有住非圣。又无信云，于空大悲善安住故，名为佛住。这是无信菩萨的第二种解释。空是指空性，也就是圆成实性。佛安住于空性，即不住于生死。佛安住于大悲心，即不住于涅槃。佛能安住于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无住涅槃，就是善安住，这个称名为佛住。清光世云，显示世尊观所调化殊胜功德，为住大悲昼夜六时观世间故。清光菩萨解说住于佛住的经文，是要显示佛观察所要调伏教化的众生从来不休息的殊胜功德。所以住于佛住，即是佛安住于大悲心中，昼夜六时从来不间断地观察世间众生的善根因缘的成熟，而予以调化。这是清光的解释。如是诸论总有四事：一、住无住涅槃；二、住圣天梵住；三、住空大悲；四、住大悲。综合以上诸论的解说呢，住于佛住呢总共有四种解释。第一种是世亲的解释，佛不住生死，亦不住于涅槃，而安住于无住涅槃，无功用行的利益众生。第二种解释呢，是无信的第一世，佛于圣住中住无相住，于天住中住于第四境律，于梵住中安住于大悲心。那么第三种解释是无信的第二世，佛安住空性，所以不住于生死；佛住于大悲心，所以不住于涅槃；佛善安住于无住涅槃。第四种解释是清光的解释，佛住于大悲心中，昼夜六时观察度化众生，无有间断与休息。这以上是解释住于佛住。再看下面的经文，待得一切佛平等性，这是己四第四德。无信菩萨说，这是说明诸佛受用身与变化身的清净智与大悲心平等无差别，所以简称为化用平等。无着菩萨说是于法身中所依意要作业无差别功德，看讲义三的第十三项，待得一切佛平等性。世亲世云，即是于法身中所依意要作业无差别功德，更无别事。在唐朝玄奘法师翻译的摄论世亲世中解说，待得一切佛平等性，只有引用无着菩萨的于法身中所依意要作业无差别功德来作为解释，没有其他更多的解说了。 没有其他更多的解说呢，于是袁策书就引用了下面的解说。梁社论云，所依即法身，意要即应身，作业即化身，如是三身，一切十方三世如来平等无异，皆以至德。梁社论在此呢，就是指梁朝真谛三藏翻译的社论世亲事。法身是一切自利利他功德的所依，所以这里说所依即法身。照这个意思，这里的法身就应该包含了清净真如的法性身与大圆净智相应的自受用身，因为它有作用。意要即应身，应身呢就是指他受用身。佛以清净意要教化诸大菩萨，共同享受大圣法位喜乐，所以说意要即应身。作业即化身，化身就是指变化身。佛依变化身做种种事业来度化凡夫与二圣，所以说作业即化身。十方三世一切佛都以正德法身应身化身来做自利利他的一切功德，所以说是平等无异。这样解说带得一切佛平等性，就是说一切佛都平等证得法身应身与化身的意思。无性是云，所依无差别者，一切皆依清净智故。意要无差别者，一切皆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胜意要故。作业无差别者，一切皆作受用变化利他事故，非如声闻等唯有所依故。无性菩萨解释说，待得一切佛平等性，是说明佛法身皆具有三种功德平等无异。第一种是所依无差别功德，一切皆依清净智故。诸佛的自受用身依大圆净智，他受用身依平等性智以及妙观察智，变化身依成所作智。诸佛平等成就四种清净智，是所依无差别功德。第二种是意要无差别功德，诸佛的本愿皆有意要，愿尽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所以说一切诸佛皆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的殊胜意要。第三种是作业无差别功德，诸佛有利益有情的意要，并且依他受用身利益诸大圣位菩萨，依变化身利乐凡夫与二圣，所以说一切佛皆作受用变化身的利他事业，非如声闻等唯有所依故。这个是较量佛与二圣的功德。声闻与独觉唯有清净智为所依的功德，没有尽未来际利乐众生的意要与事业，并且呢，二圣的清净智只是解脱身所设，而不是法身所设的。所以二圣的清净智与佛的清净智是不一样的。诸佛平等具足所依 意要作业三种功德，就是待得一切佛平等性。这是无性的解释。清光世云，显示世尊得一切佛相似事业殊胜功德，为证诸佛相似事业平等性故。解云：诸佛能现受用变化力有情事平等相似。金光菩萨说，待得一切佛平等性，是要显示佛的得一切佛相似事业殊胜功德，就是说诸佛都平等正德，相似的尽未来际利益安乐有情的事业。圆策书解释说，诸佛皆能平等示现他受用身与变化身，做相似的利乐有情的事业。这是清光的解释。如是诸论总有三事：一者诸佛三生无别；二者诸佛尽智大悲受用变化二生无别；三者诸佛示现受用变化相似事业无别。总和以上诸论所说共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世亲的解说，诸佛都具足法身、应身、化身平等而无差别。第二种是无性的解释，心净智与大悲意要以及受用身、变化身的利他事业是诸佛平等无差别的。第三种呢是清光的解释，诸佛示现受用身与变化身利乐有情的事业是平等而无差别的，这么解释。那么再看下面的经文：道无障处。丁二，是别德分成两大科。第一大科悟一名自利德，我们已经讲解完毕。那么现在是第二大科悟二显利他德，说明佛的利他功德，又分成17科。这是第一科己一第五德，无着菩萨说是修一切障对治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14项道无障处。世亲世云，即是修一切障对治功德，为一切时常修觉慧对治一切障故。世亲菩萨解释说，道无障处就是佛在菩萨位时修习对治一切烦恼障与所知障所成就的功德，为一切时常修觉慧对治一切障故。这一切时呢，就是指三大阿僧祇劫，菩萨常修习与般若相应的文思修慧，对治一切烦恼所知二障为因，成就无上菩提时呢，即道无障处为果。无性是云，为以串习一切烦恼及所知障，对治圣道。一切种智定自在性，此事功德以道永离一切习气所依去处，此事道无障处，所依去处即是涅槃。这是无性菩萨解释道无障处，为以串习一切烦恼及所知障，对治圣道，一切种智定自在性。这是解释佛所成就的功德，一切种智定自在性。那么由此功德就可以到无障处。佛在菩萨位已经相续不断 修习对治烦恼所知二障的圣道，在佛的果位成就一切种智定自在性。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要成就一切种智必须先成就一切智。所以说成就一切种智者，就表示他已经成就了一切智与一切种智，成就二智圆满就是佛智。诸佛常在定中，于智于定皆得自在，所以说一切种智定自在性。以道永离一切习气所依去处，这是解释道无障处。一切习气就指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诸佛在金刚预定的时候，永断一切二障种子与现行，下一刹挪入于涅槃。涅槃呢，就是所依去处，也就是道无障处。清光世云，显示世尊永断所至殊胜功德，为以正德解脱一切烦恼所知二障智，即以永断一切障。金光菩萨说到无障处，是显示佛永断所对治的二障殊胜功德。佛已经证得解脱一切烦恼所知二障的我法二空的智慧，并且呢永远断除了一切二障种子与现行，这个是到无障处。总是意云，无上诸论修二障智，断一切障，能到涅槃无障之处。总和以上诸论的解释，到无障处就是说菩萨要修能断烦恼所知二障的智慧，成就了智慧就能断一切障，而到涅槃的无障处。再看下面的经文，不可转法。这是己二第六德，无着菩萨说是降伏一切外道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五项，不可转法。世亲论云，即是降伏外道功德，更无别事，非诸外道所能退转。世亲菩萨的解说只说不可转法是降伏外道的功德，没有其余的解释了。那么原策疏解说降伏外道功德呢，就是说佛在世间转正法轮，能够摧破一切外道的邪见，而外道的邪说不能动转佛的正见，所以说非诸外道所能退转。无信是云，为教正二法皆不为他所能转动，所有余法胜过此故，教正二法非外道转。无信菩萨有两个解释，这是第一个解说。不可转法呢，是说佛在世间安立的语言文字的教法，与从修习文思修慧而证得真理之法，都不是其余外道邪说所能动摇的。因为外道所安立的法不符合真理与实相，所以与符合真理的教正二法相比较，是无法胜过佛法的。原策疏解说就是佛的教正二法，外道之法不能动转的意思。又无信云，为诸魔等不能退转。无信的第二个解说是佛的教正二法，天魔呢也不能动摇。清光世云，显示世尊降伏外道殊胜功德，为佛正法一切外道不能退转， 降伏彼矣，显正道故。金光菩萨解说不可转法，是显示佛的教证二法，有能破斥降伏外道的殊胜功德。佛已经证得真理，依其正法安立语言文字的影像教法，佛的教证二法符合真理实相，所以称为正法。外道所安立的法不符合真理，所以称为邪法。邪法不能破坏正法，所以说佛的正法一切外道不能退转，正法能够破斥邪法，彰显正确的道理，所以说降伏彼矣，显正道故。如是诸论总有二事，一者外道不能退转，二者魔等不能退转。那么总和以上诸论不可转法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外道的邪说不能够破斥正法，不能够动转正法。第二种解释是说天魔等的邪见也不能够破坏正法，是这个意思。不可转法是说佛法符合真理，外道与魔的邪见邪法不能破坏正法的道理，佛法是不可退转的。但是学习佛法的友情是会退转的，或者友情的信心不够，或者对于正理的智慧不足，虽然有一些世间的智慧却不能够契合佛法的正理，所以会退转。这个不是说佛法有错，而是友情自己有错。在佛典的故事中，天魔颇寻曾经对佛说，你涅槃以后我将要破坏你的正法。佛说，我的正法是符合真理的，是不能破坏的。我涅槃以后呢，会有经典传于世间，并且呢，有僧团住世来住持正法。天魔对佛说，我将派我的魔子魔孙加入你的僧团，穿上袈裟，破坏你的戒律，曲解你的经典，这样就能够破坏你的法。然后呢，佛就默然，佛默然。从这个故事知道，佛的正法不能退转，但是曲解佛经，擅自改变佛的意思，能够使学法的人从正法退转。我最近呢，用电脑搜寻这个佛典故事，就发觉这个故事也被篡改了，这个故事也被改了。在这个故事的末后呢，被人呢加上了一句话，说佛说末法时，我将率弟子脱掉袈裟，走出寺庙，一世修成。加上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就是魔的伎俩。他加上这句话，破坏了佛安立的僧团的价值。他假安立佛的自教量，来否定了佛创立的僧团。没有了僧团，正法就没有办法住持，没有办法传播，然后佛法就灭了。然后呢，他们又假立的一世修成，利用我们世间人希望赶快成就的心理，引领他们进入邪见，远离正法，然后呢就从正法退转了。那我们知道电脑的搜寻功能通常是一种 是从新到旧的次第安排，也就是新的消息放到前面。还有一种就是你搜寻点阅的次数多的放到前面。还有一种是什么？你花钱做广告的放到前面。那这种团体呢，他们有钱做广告，所以这些故事都放到前面。就你搜寻的时候呢，就会先看到他们讲的故事，而看不到原来的佛典的故事了。所以在一段时间以后，正确的佛典故事就看不到了，看到的都是他们曲解改变过的版本放到电脑上面。然后我们看了以后呢，大概很多人都会认为错误的版本是正版了。这个就是魔的伎俩，然后他们取个名字说他们是正觉，他们是正确的觉悟，这就是魔。那我们看到他们放上去的故事，你看到最后一句话，你能不能判断这个是错误的曲解的版本呢？好，如果你不能判断，你相信他，你就被他带走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所行无碍，这是己三第七德。无着菩萨说，这是生在世间不为世法所爱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十六项。世亲世云，即是生在世间不为世法所爱功德，为虽在世间行于世间所行之处，不为利等世间八法所染污故。言八法者，为利衰毁欲嗔饥苦乐。释经菩萨解释说，所行无碍就是无着菩萨安立的佛生在世间，却不为世间有漏的杂染法所障碍的功德。为虽在世间，佛依变化身显现在娑婆世界的秽土，是虽在世间行于世间所行之处。娑婆世间由众生有漏的业力所感得，所以世间的所行之处就是烦恼，或者说世间所行之处就是利等八法。佛在世间也会遇到利等八法，不为利等世间八法所染污故。言八法者，为利衰毁誉嗔饥苦乐。这八法分为四种顺法，四种违逆法。因为八法能动摇世间人心，所以又称为八风。利是得到可爱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譬如漂亮的衣服或者是美味的食品等等，得到了，这个叫利。衰呢，是失去或者没有能够得到可爱的事物。毁是不在别人面前的说一些责难他、诽谤他、骂戾他、挑拨他的话。誉是不在人的面前说一些称叹赞美于扬的话。称呢，就是在人的面前说一些赞叹的话。讥呢，就是在人的面前呢说一些诽谤的话。苦就是由一些逼迫的行为而生起了身心的痛苦。乐呢，是由可意的觉受所生的身心乐。世间人 如果遇到了利、欲、嗔、乐这四种顺法的时候呢，心就生起了贪爱的烦恼。如果遇到了衰、毁、饥、苦四种违逆法，心就会生起嗔恚的烦恼。但是佛已经断尽了烦恼，所以在世间遭遇到利等八法的时候，佛心不被染污，远离了一切烦恼。这是世亲的解释。又无信云，于诸所化有情，利益安乐适中，无有高下，能有居爱，名所行无碍。无信菩萨的解说，于诸所化有情，利益安乐适中。佛在世间所行，就是做种种能够利益安乐、所教化有情的事业。无有高下，能有居爱。这一句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摄论无信释》中，是非利衰等爱慧事法所能居爱。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则无信的解说跟前面世亲的解说是相似的。那么文中的高下要怎么解说呢？一种说法是，如同前面世亲的解释，高就是指贪爱的烦恼，下呢就是指嗔恚的烦恼。这是一种解说。那么另外一种解说呢，是如同大毗婆沙论说，世间有情遇到利等四法，其心则高；遭遇衰等四法，其心则下。意思是世间有情遇到了利等四法顺遂之事，则心情兴奋，高慢心就升起来了。世间有情如果遇到了衰等四法违逆之事，则心情下沉低落。而佛没有这种事，没有居爱，所以称名为所行无碍。或者说佛度化众生的时候，佛的心中没有贫富贵贱等高下的分别，一律平等普度，也可以这样解说。清光世云，显示世尊降伏魔怨殊胜功德，为所行者即色等尽，此所行尽扰乱心故，障碍善故，说明魔怨。诸佛世尊，心善安定，即悦意境，亦不能乱。所有功德，即善成满，一切恶境不能为碍。已能摧伏一切境界，一切所行不能居碍，是故说明所行无碍。清光菩萨解说所行无碍，是佛的降伏魔怨殊胜功德。什么是魔怨呢？为所行者即色等尽，此所行尽扰乱心故，障碍善故，说明魔怨。在世间的所行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等境界，心在这些境界上行动的时候呢，心就容易被色等尽扰乱，障碍我们修习善法，所以色等所行的境界被称为魔怨。佛在世间度化有情，心常在定，虽然遇到了能让心非常喜悦的色等境界，佛的心也安定，不被扰乱。佛的一切善法功德呢，也都已经圆满成就，遇到了任何的恶法的境界，也不能障碍佛行善法，已能摧伏一切境界，一切所行不能居碍，是故说明所行无碍。因为佛的心能够断灭降伏一切扰乱障碍众生心的境界， 所以能不被一切世间所行的色等境界所拘碍。由此故说，佛是所行无碍。无上诸论总有三世，一者八风，二者高下，三者魔境，皆不能爱。以上诸论共有三种解说，第一种是说力衰等八法不能动摇佛心，所以佛所行无碍。第二种是说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佛心没有高下的拘碍。第三种是说佛心不被世间色等境界所拘碍。再看下面的经文，其所安立不可思议，这是己四第八德。无着菩萨说是安立正法功德。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七项。世亲世云，即是安立正法功德，由契经等正法无量不可思议，非诸愚夫所能解故。解云，教法对佛名所安立，愚所解非名不可思议。梁舍论云，十二部教此法尽乃至婴儿等亦能通达。世亲菩萨解释其所安立不可思议，就是佛为众生安立正法的功德。佛为众生安立的无量契合众生根基的经典，说明正法，其中的道理深入，不是没有善根的愚夫自己能了解的，所以是不可思议。解云，教法对佛名所安立，愚所解非名不可思议。解释说，经文中的所安立就是指教法，佛以语言文字安立教法，所以教法称为所安立。经文说的不可思议，是说愚夫依照世间人共同成立的道理来了解佛的教法，就容易错解佛意，是这个意思。所以学习教法一定要依靠佛菩萨的注解来学习，不要依自己的意见来做解说。梁舍论云，十二部教此法尽乃至婴儿等亦能通达。真谛三藏所译的舍论世亲是说，佛所安立的十二部教，即使年幼的童子也能通达其理。这个婴儿等呢，就是指童子迦舍以及均提沙弥。童子迦舍八岁成道，这个公案出自僧祇律与金律意象。均提沙弥呢是七岁成道，这个公案出自大方便佛报恩经与咸鱼经。为什么佛经有的时候成年人也会错解，有的时候童子也能够成道呢？这个与过去世的栽培善根有关系。譬如均提沙弥在过去世毗婆施佛的时候，他已经是通达三藏的比丘，因为他恶口骂立一位圣人比丘，说这个圣人比丘的声音跟狗叫一样，所以呢他便堕入五百世的狗身。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才脱离了狗的身，然后见佛闻法，七岁就能成道。这个是他过去世有熏习善根， 我们从无始以来已经熏习成就世间法的名言种子，但是不一定有熏习佛法的种子。即使有熏习，如果熏习的力量不够，自己学习佛经也容易生起误解。所以说一定要以经论，以菩萨的解说来学习。那么另外还会有一种情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别人说，说什么呢？说我福报不够，我智慧不足，我没有能力学习经论，所以呢，这一生我就做些善事，等到未来生，我福报够了，智慧足了，我再学经论。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呢，是错误的。因为你不听闻佛法，你不学经论，你不会自然地生出佛法的智慧来。你现在没有佛法的智慧，你如果不学习佛法，你未来还是没有佛法的智慧。所以怎么能够说现在没有智慧，所以不学佛法，等待将来有智慧的时候再学习佛法？不论是福，不论是慧，它都是因果关系的，有因才有果。以前未能闻法熏习，现在生初闻佛法，要了解，要思维佛法，会比较吃力的，因为过去是没有熏习的缘故。这个时候不应该退堕，更应该要加强熏习，使你阿赖耶识中佛法种子的力量增强，等到未来世再遇到佛法，再听闻佛法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了解。所以闻思修慧是熏习累积而来的，它不是自然升起的，所以不能说等到未来的时候智慧足了再学习佛法，没有这种事情。你不学习，你的智慧永远不足，所以要趁现在赶快学习。无信是云，为契经等十二分教名所安立，安立比比自相共相故，如是安立非诸愚夫觉所行故，出世间故，不可思议。解云：十二分教对佛名所安立，即此教法安立自相共相故，名为安立。好，无信菩萨解说佛所安立的契经等十二分教是所安立，在十二分教中安立了比比诸法的自相与共相，这个是解说经文的所安立。如是安立非诸愚夫觉所行故，出世间故，不可思议。这个是解说经文的不可思议。世间的愚夫所觉知的诸法是遍计所知性的法，佛安立诸法是依佛所证觉的原成实性的无为法，与依他起性的有为法作为种种自相与共相的安立，成为教法。愚夫所觉知的是世间寻思的境界，佛所证觉的是超过寻思的出世间境界，所以说是不可思议。解云：十二分教对佛名所安立，即此教法安立自相共相，名为安立。解释说十二分教是佛所安立的教法，所以称名为所安立。诸法的自相与共相是远离言说的，而佛依世间的言说与自证的离言法性而安立了语言文字的诸法自相与共相作为教法，名为安立。清光两世初同世亲，第二复次大同无信。清光菩萨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与世亲的解释相同， 第二种解说呢，大部分与无性的解说相同，所以呢就不做解说了。好吧，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三的第六页最下面这边，真有解释，刚才法师你有解释这个佛与二圣的那所依的差别，然后佛是依法身，然后那时候你是说二圣他是依那个解脱身，想要问一下他的解脱身是？ 解脱身就是二圣只求解脱，然后入无余涅槃，而佛呢要成就法身，度化众生，所以不一样。所以二圣不能够到他受用途，是因为是说他没有正得法身，他只有解脱身，所以只能在变化土。那变化土等到他这一生结束之后就入无余涅槃，所以这个叫解脱身。 他是指那个他的那个有余一的那个果报身吗？还是 不是？是说他的智慧只是要解脱，然后进无余一涅槃的意思。所以他的智慧不能够成就法身。 好，然后在这第七页这个第十五不可转法这边。其中第二个那个无性菩萨誓愿，想要确认一下，就是刚才法师念说为教证恶法皆不为他所能动转，所有于法胜过此故，因为我们讲义是无有此法， 是无有于法胜过此故。 哦，是无有。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上师？在讲义三的第三页，最上面这边有提到说，佛有根本智跟厚德智，那因为我们一般讲说根本分别智，这有印象哦。然后，可是法师在解释这边有提到，有特别提到说，他的后所得智，他也是无分别的。但更后面有解释这些，就是他对一切的那个境界、界限、本质都能够了解。那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 我是这么讲的吗？ 没有，后面那个还要再看。因为后面有一大项目另外再讲到那个后所得智的部分。前面是讲他能分别诸法真俗相故，为诸大菩萨说法，这样。啊，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他是属于无分别，可是他可以为做类似这种有分别这种功能呢？ 他说无分别的意思是说他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分别，比如说我要跟你讲法，我必须要先想去说要跟你讲什么，这样子佛已经成就了，他不需要再向我们去准备 去做思维分别，他直接印你的根基，他就做，就跟你讲解，做种种的分别为你讲解。 所以他是 我为你讲解，是因为是你需要分别，所以我用无分别，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讲什么法？因为你需要分别，所以我为你分别这些事情。但是佛的智慧里头呢，他不需要特别的去分别，也就是说他已经自然任运了，他不需要再去说哦，我现在要讲什么法，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直接就为你讲出来了种种的分别，这样子。 好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师父阿弥陀佛，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薄伽梵最清净觉的这个功德里边，别得分成两颗，那么这两颗一个是自利颗，那么另外一个是利他得颗，那这个在利他得颗的这个第一个，这个第五德，利他得颗第五德，到无障处，他这里这个到无障处，他这个是修一切障对治功德，是说这个以串习一切烦恼及所知障对治这个圣道，那么一切种智定自在性，以到永离一切习气所依去处。那这里是讲说这个佛他这些都是已经获得了，那么对于这个在修学圣道的这个不同根器的这个道种智，它是已经是圆满了，所以它这个部分是属于利他，它是这样归类的吗？ 是讲这个分成自利德跟利他德是无性菩萨分的，别人没有同意。OK， 所以这边分成自利德跟利他德是无性菩萨他分。那么法云寺在做分科判教的时候呢，就依着无性菩萨的解释，把它也分成了自利德跟利他德这两部分。但是世亲菩萨没这么讲，真谛三藏也没同意。OK， 清光菩萨也不见得同意，所以在他这个解释当中的时候呢，在自利德这边呢就有讲到利他，别人解释就会讲成利他的功德，那在利他德当中呢，别人解释就会讲成自利的功德。那这个分科判教是依照无性菩萨的解释，那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无性菩萨他好像也有在利他的地方讲到自利的功德。 谢谢师父。 想请教法师，上次讲经时有提到智者大师入法华三昧，然后见灵山议会油然未散，法师那个时候有提到可能另有深意，法师是不是能提示一下？因为我回去参了好久，实在看不出来的另外的声音。 因为智者大师他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他这么讲的时候，解释的意思跟别的菩萨的解释就不一定是相同的。所以你要讲到智者大师的解释的时候呢，你就不能依照我们现在上课讲的这个意思去想它是什么意思，而是要去学习天台宗的教义，然后用他的教义去讲解这件事情。 那法师是不是能稍微提示一下智者大师他的想法的中间的重要的地方？ 这个我对智者大师不是很熟，所以不好意思。 谢谢法师。 智者大师是我们中国佛教界的一位很杰出的人才，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佛经还没有传到中国来，所以他依照他的智慧来判教，啊，所以有天台的四教仪，他来，但是这个是他个人的意见，是不是符合佛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修行，不能说他乱判，他有他的见解在，但是他看的经典那个时候有很多没有传过来，那么他依照他所证得的境界来解说这些，来圆满当时一些争论。那么后来玄奘法师去学习一切师地论，然后带回这些经典以后，那么经典里头本身就有做判教，但是不同的经典又有做不同的判教。所以如果要静坐的话，还是要看自己的大师 摩诃止观， 要参考，因为中间会讲到一些境界，四禅波罗蜜也应该要看，小止观也要看。我们跟他是不能比的，跟他是不能比的。 就是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把这个唯识哈，就判在是那个有中齁，然后可是刚才看到这个佛的这个无相的这个真如齁，真如的这个功德齁，感觉就是感觉说到说唯识判成是这个有中齁，或者是说总感觉好像是在你对于心事的诠释上，或是心事的一个现象学，感觉是有很丰富的内容。可是你看到那个从那个圆成时来去回来去解释这个偏计所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他那个在破除的那个是非常厉害，那。这总感觉好像后来我们学者在归纳这些佛教的这些，在安立一些名词上，有时候在你去深入这个佛法，常常也是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是后进，前面古德都是先贤了，所以他们安立的我们就尊重，就跟他们学习。比方智者大师，我们的智慧就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其实我们现在的经典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却未必能够看出他能够了解的境界。所以分别什么是空中，什么是有中，它都有它的道理在。他们讲都是它有它的道理存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学习的话呢，就先照他们所施设的解释来学习。那么你学通了以后，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我有一个道友，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最近他学了《中观论颂》讲记， 啊，就是应顺老法师的讲记。然后他就不满意，他说应老批判为是不究竟，哦，不对，讲一大堆。那讲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是学通了吗？”然后他还不讲话，然后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那你中观学通了吗？”那我说：“你两个都不通，你在那边批判应老，你凭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要讲话，你要有道理，你讲话，你明白了那个道理，你讲话，你道理自己没有搞清楚，你要发言，那就要小心，就要小心。不管是有中，不管是空中，它的道理都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就像菩萨戒讲的，先把自己放到无知处，把自己当作都不了解的人，然后呢来学习，然后来学习。我们今天虽然学习，但是还是非常浅的，还是非常浅的。没有钱，我也不敢说我为师学通了，没有，事实上是没有学通。看原册书你就看到他们当时唐朝那些大德们的智慧，他这边引那边引，他引的很多东西我都没看过。还好现在有电脑，他引的东西我电脑查一查 ,Google 一下那个，或者是去那个 C-Beta 大藏经里头看一看，还可以查到一些资料。那还有很多经典已经没有了。好，所以他讲的话有些都查不到。智慧不可思议。不管是玄奘法师、窥基大师、仁策法师，这些人的智慧都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比较好。还没问题。现在这个天气不太正常，所以请大家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好，那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河南慎重， 河南慎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